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雾，山区北部有小雨，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在四度。明天白天多云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在十三度。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大雾黄色预警，预计十三号夜间本市有雾，能见度小于一千米，部分地区小于五百米，请各位注意防范。 路况信息。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情况。西二环复兴门桥到官园桥南北双向，西四环四季青桥到南沙窝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最近一位五岁小朋友的简历火了，简历显示这位小朋友的父母都毕业于复旦大学，两人都是外资企业的高管。在兴趣爱好一栏中，小朋友是这样介绍自己的：文史艺术体全面发展。阅读方面，小朋友大班时识字量达到1500字，英文阅读更加厉害，小班时年阅读量120本，中班和大班分别是500本。在数理方面，小朋友说自己做过20多本思维书，里面有空间思维、记忆力训练、逻辑推理、计算练习、几何认知。在艺术方面，这位小朋友从小班开始就是小主持人，从4岁半开始学钢琴，还一直坚持学街舞，2岁多开始学习涂鸦，已经有150多幅作品。看到这个简历后，网友惊呼：我这辈子都赶不上。不少家长也再次陷入了焦虑中，难道和这个牛娃相比，输在起跑线上的普通孩子一定会输在终点线上吗？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各位晚上好，欢迎锁定 FM 幺零七点三 AM 幺零二六，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是：输在起跑线的孩子一定会输在终点线上吗？大家有什么观点或者是疑问，欢迎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外交部幼儿园副园长樊星、家长代表李玉，和您一起共同的探讨。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呢，有两条重要的提示是需要值得大家关注的。首先，教育面对面在2019年艺考备考网络视频直播活动第二场将在11月17号本周六晚6点半开始。本次直播活动将邀请北京服装学院、北京工商大学两所高校招生负责人与高考专家一起为您详细解读艺术类的招生专业、校考内容、录取规则，还有备考的策略等等。您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网络在家中收听收看了，并且可以现场直播提问，专家将为您实时解答。详细了解本次直播情况和参与直播的方式，请您拨打400-650-7766 400-650-7766进行咨询。另外呢，本月高三考生将进行期中考试，作为高三备考期的首次学习成果的检验，重要性不言而喻。那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之后，如何做排名换算，如何做专业和院校的定位，另外考试之后学生高考报考、自主招生、综合评价、高水平等各个升学路径又该如何规划呢？11月18号本周日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将为您举办期中考试后的高中考生的10大名校升学路径、大型的自主招生及专业志愿填报的专家公益讲座，协助您梳理孩子期中考试之后目标院校的专业定位。您可以拨打电话5735-4567进行预约报名，也可以关注 关注教育面对面RBC 的官方微信，本周为您推送的信息。那报名成功的家长呢，可以获得自主招生红宝书和志愿填报拟草表一份。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的教育热点。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空气污染黄色预警，中小学幼儿园停止户外活动；民大附中、人大附小雄安校区揭牌，助力新区教育快速发展；调查显示 78% 的爸爸陪孩子时间不够多，超过半数父亲不辅导孩子学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市教委12号晚间发布关于启动空气重污染应急黄色预警指令的通知，黄色预警措施于11月13号8时至11月15号8时启动，期间北京市中小学、幼儿园、少年宫及校外培训机构停止体育课、课间操、运动会、体育考试等户外活动。根据通知，受局地污染累积及周边区域污染传输的共同影响，预计今天白天开始空气质量逐步由中度污染加重至重度污染，14号 为重度污染水平，15号白天空气质量将逐步改善。市教委指出，污染期间需严格执行黄色预警应急的相应措施。北京市各区教委对预案落实情况进行督促、坚持，积极落实应急措施。 雄安新区荣城县人民政府与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12号签署了援助办学协议，正式确立民大附中与荣城中学、荣城镇第一中学、人大附小与荣城县沟溪小学合作关系，京城学校将通过援助办学组建学校管理团队和教师团队等方式指导帮扶雄安校区，其中民大附中将派驻校长、执行校长和副校长等在内的管理团队进入荣城中学。 根据雄安新区的要求，主要是从教师队伍培养建设、教育观念更新方面着手，用3年时间将雄安校区所有的教师都派到北京轮训一次，每人轮训不少于15天。 针对玩手机成瘾的现象，北京市第19中学面向学生开展了专题研究，制定手机管理办法，为小手机瘾开出了药方。学校通过调查了解学生每天使用手机的频率、时长和用途后发现，未能积极参加班小活动、家庭关注不足、交际面窄 成为学生手机依赖的主要原因。于是学校以班级为单位开展了学生手机使用从他律到自律的专项治理工作，制定班级手机使用公约，实行民主监督，学生家长班主任签订手机使用三方协议，同时学校心理辅导教师从心理角度也给出了行之有效的戒瘾办法。目前学生们已经初步形成了人机和谐的共处生态。 第四届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公益博览会12号开幕，教博会上将展示出来自中国国内和全球近27个国家的1401项创新成果。作为活动的主办方，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在致辞中表示，北师大正在大力推进北京校区、珠海校区一体两翼的建设，着力打造中国教师教育的珠穆朗玛峰和基础教育的黄埔军校，打造立足珠海、服务广东、辐射中国面向全球的创新 新型教育硅谷，未来学校愿与各高校和社会各界携手打造开放、协同、联动的教育创新平台，为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担任北师大的责任，贡献北师大智慧。 前广州一名6年级的小学生在少代会上提交了请爸爸回归家庭教育的提案，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有调查显示， 78% 的受调查者认为爸爸陪伴孩子的时间不够，超过半数父亲不辅导孩子学习。包放开容的开放包容不强求的猫爸和基本不管的甩手掌柜成为了目前家庭中最主要的爸爸形象。对此，老师建议家长会最好让爸爸来开陪伴，不在时间长短，而在质量的高低。 许多父亲在职场中压力比较大，不能很细致地参与到孩子的教育过程中，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孩子成长的关键节点上，父亲一定不要缺位。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承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目前已进入歌曲评选阶段。自今年二月歌曲征集活动启动以来，共收到歌词2623件，歌曲2030首，歌曲征集数量创纪录，超过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歌曲征集的单届水平。目前组委会已经完成了对2623件应征歌词作品的初评、复评和中评，25首歌词作品脱颖而出，歌曲评选正在进行当中，入围作品近期将在北京时间歌唱北京官网向社会展示。好，以上资讯是由苏小坤为您编辑，晴天为您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输在起跑线上的孩子一定会输在终点线上吗？有观点或疑问，欢迎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参与我们的互动。最近一位5岁小朋友的简历火了，简历显示这位小朋友的父母都毕业于复旦大学，两人都是外资企业的高管。在兴趣爱好一栏中，小朋友是这样介绍自己的：文史艺术体全面发展。阅读方面，小朋友大班时识字量达到1500字，英文阅读更加厉害，小班时年阅读量120本，中班和大班分别是500本。在数理方面，小朋友说自己做过20多本思维书，里面有空间思维、记忆力训练、逻辑推理、计算练习、几何认知。在艺术方面，这位小朋友从小班开始就是小主持人，从4岁半开始学钢琴，还一直坚持学街舞，2岁多开始学习涂鸦，已经有150多幅作品。看到这个简历后，网友惊呼：我这辈子都赶不上。不少家长也再次陷入了焦虑中，难道和这个牛娃相比，输在起跑线上的普通孩子一定会输在终点线上吗？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输在起跑线上的孩子一定也会输在终点线上吗？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谈论的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外交部幼儿园副园长樊星。樊园长您好，和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 欢迎樊园长。另外我们邀请到了家长代表李玉，也是小朋友明川的妈妈。李玉你好。好，欢迎二位哈。那今天呢也欢迎大家随时把您的观点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哈。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这个话题哈网友的一些观点哈，比如说叫做哈尼的网友，他说我这辈子都比不过这孩子哈。还有一个叫栀子花的说，这孩子幼儿园学了我9年义务教育所有的知识。哎呀，的确看到这个整整15页的简历哈，我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求职简历都没写这么长哈。不知道二位看了有什么感受？我们先来问问明川的妈妈吧，看到这个长达15页的简历，心里会不会有一点小不平静呢？ 我的心理过程啊，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的心理过程是震惊、佩服、同情。因为首先这个15页的简历，确实对于一个6岁读大班的小朋友来说，真的是太多了， 太不容易了哈。也希望大家赶紧把您的观点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这段时间等待大家的回复。最近一位5岁小朋友的简历火了，简历显示这位小朋友的父母都毕业于复旦大学，两人都是外资企业的高管。在兴趣爱好一栏中，小朋友是这样介绍自己的：文史艺术体全面发展。阅读方面，小朋友大班时识字量达到1500字，英文阅读更加厉害，小班时年阅读量120本，中班和大班分别是500本。在数理方面，小朋友说自己做过20多本思维书，里面有空间思维、记忆力训练、逻辑推理、计算练习、几何认知。在艺术方面，这位小朋友从小班开始就是小主持人，从4岁半开始学钢琴，还一直坚持学街舞，2岁多开始学习涂鸦，已经有150多幅作品。看到这个简历后，网友惊呼：我这辈子都赶不上。不少家长也再次陷入了焦虑中， 难道和这个牛娃相比，输在起跑线上的普通孩子一定会输在终点线上吗？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改革开放40年，从确立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到人才强国战略，中国做出了重大历史抉择。 今天公平、均衡、优质的教育之路正在我们脚下铺陈开来。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首都教育与您一同绘就让人民满意、人人出彩的时代新画卷。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我们继续来听一下李女士的一些心路历程哈。您心里感受有什么？会有不平静吗？ 我刚刚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的一个心路历程是震惊、佩服，然后是同情。 同情， 对，因为这个15页的简历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真的都太多了。我作为一个快40岁的成年人，我真的觉得我的简历都没有这么丰富。同时呢，我也觉得这么小的一个孩子才6岁，他用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做了这些看书、阅读、学钢琴、学街舞、学绘画，那他什么时候去玩呢？我的这个玩是指的跟大自然的这种接触啊。可能有的孩子觉得我看书就是在玩啊，我学钢琴就是在玩，也有这样的孩子，因为我们见过很多的孩子，他也觉得说学习就是玩，画画就是玩。但是如果一个孩子他花了太多的时间来在室内来进行这样的一些训练，我觉得他跟大自然的这种面对面的接触，可能时间就会被挤得很少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个还在幼儿园阶段的小朋友，可能还是更多的应该跟自然去接触吧。 既有赞同的地方，因为确实爸爸妈妈在这个简历上确实下了番功夫哈，也能发现是一个非常用心的父母。但是对于孩子来说，是不是有点扼杀了孩子的天性哈？不知道樊院长怎么理解呢？ 刚刚我听到这些，作为一个多年从事教育的一个工作者，我是感觉好可怜啊。一个5岁的孩子现在得到了这么多的东西，所谓的光环。那么我想伴随一个人的成长，游戏是离不开的。可能每一个人想到自己成长的历程都离不开游戏。那我在想，这个5岁的小朋友他在成长过程中伴随他的有没有游戏？那么他5岁这一直成长以来，他所谓的这种快乐的游戏体现在哪里呢？ 这个是您的观点哈。其实通过这个我们也能看出来很多家长的心声哈，就是我千万不能让我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一定要赢，这是很多中国父母的一个豪言壮语、豪情壮志哈。那两位如何看待这句话呢？对于起跑线哈，咱们有什么样的理解呢？樊院长。 所谓的起跑线，我觉得这也是每个自己家长心目中的一道线。那么这个线呢，是只有你自己来衡量。那么很多家长觉得，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我的孩子能快快乐乐健健康康成长就 OK 了。那有的家长就会觉得，哎呀，我有这个孩子不容易，我必须要让我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要出众，要出类拔萃，在各方面都是最优秀的。这是普遍家长的一种心理，我相信旁边的妈妈也会有这种想法。 林女士，您怎么想？ 我是觉得吧，起跑线这个东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说法的啊，就是可能呢，如果我们把起跑线把人生当成一场长跑的话，起跑线的起点在哪儿并不重要，你中间怎么跑更重要， 过程最重要哈。 对，过程是最重要的。如果在短跑，你说100米就跑100米，那起跑线可能很重要，提前个2-3米都很要紧，但是人生肯定是一场比马拉松还要长的，终点在哪儿呢？可能我们就是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那才是终点。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啊，对于我跟孩子的爸爸来说，我们觉得可能是会尽可能的创造一些条件，让他去真正去体验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但是没有一个就是很明确的一个 条款，就比方说像刚才那对家长一样， 嗯， 要给自己的孩子打造一个非常耀眼的那个简历，我们倒是没有这个想法。 嗯，哎，两位都是孩子的家长哈，林女士家长，孩子是现在是上小学， 小学一年级，对，六岁半。 啊，那樊院长呢？ 我的孩子已经上小学六年级了。 哎，那你们有没有给孩子定一个这样的所谓的起跑线啊？在心里有这样一道坎儿吗？一条线会有吗？ 其实我刚才说的这种快乐健康成长就是我的起跑线、 嗯、 我可能更注重的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 嗯、 他身心的健康，身体健康、嗯、心理健康，尤其现在这个社会，那么可能心理的健康更尤为重要、 嗯、 身体健康可能就是你得病了，你可能吃一些药可能及时的就能够治病，那么真正心理的健康我们去如何去治呢？所以现在更多的家长更多的教育者更加关注了就是心理成长，心理健康对一个人的成长一生是多么的重要。 嗯， 对， 他妈妈， 我很认同樊院长的这个说法。而且我觉得起跑线这个东西如果要真有的话，孩子的起跑线就是父母。 嗯，比拼的是父母哈、 就是、对，就是父母是什么样子你就会给孩子什么样的起跑线。 嗯，哎，比如说如果孩子有一天问你爸爸妈妈什么是成功，哎，关于成功这个词以后可能在我们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会遇到哈，比如说大大小小的考试，比如说竞赛，再到比如说我们找工作哈，那如果孩子问起这个问题，我们如何以一种正确的方式去给他解释这个词的概念呢？ 其实我认为所谓的成功就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嗯、 我是否做了充足的准备，是否去全力以赴、 嗯、 那么如果可能我自己做到问心无愧，我经常跟孩子也会这样说，可能做很多事情时候结果是不是很重要，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自己是不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而最后得到的结果、 嗯、 这个就是一种成功，自己在原有基础上的比自己的一种进步、嗯、我觉得这就是成长的成功。 嗯，我觉得关注过程哈，我只要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了、 嗯、 那我就已经做到了哈。嗯，不知道林女士有什么样的见解呢？ 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成年人来说吧、 嗯、 哈，我们不只说小朋友，对于很多成年人来说，能够按照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去生活， 嗯， 就是成功了。可能在我们传统意义上大家觉得有很多的财富，有很高的地位，有很大的权力，这是传统意义上的成功、 嗯、 但是对于每一个普通人来说，他们各有各的成功。比方说作为一个老师来说，你的学生桃李满天下，然后每个人都很有成就，这就是老师的成功、 嗯、 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他的膝下儿孙成群，然后个个都身体健康，他也身体健康，七八十岁了还能全国到处玩，这也是老年人的成功、 嗯、 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成功，我觉得不应该去用一个很死的概念去定义成功这个东西。 嗯，我刚才注意到您说的一个词儿哈，就是我想要的一种生活方式。 哎， 但是有时候可能孩子比较迷茫哈，他不知道自己适合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比如说，他觉得这种生活方式是适合自己的，但是他经不起社会上的一些诱惑。比如说，看到别人的生活方式， 嗯、 他在想，哎，那是不是就是我所需要的哈？所以这心里面会造成一种极大的反差和不平衡哈。我们怎么能够帮助孩子来平静自己的内心，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同时能够知道自己内心存在哪些不足呢？这个方面，咱们有没有什么引导的一些方法呢？ 我感觉这个要看孩子的年龄段， 嗯， 他有具备了一定的社会性以后， 嗯， 他才会知道我想要什么。 嗯， 这个不同的年龄，他的这种认知还是达不到的时候，我觉得你跟他说这个所谓的刚才你说的很对他来说很空洞， 嗯， 很空洞。其实我还是关注到刚才说的那个五岁的小孩，你说这个年龄段他关注的是什么？其实还是玩，在玩中的成长、 嗯、 在玩中的收获和快乐。 对， 而不是说我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目的和结果。有时候我往往感觉到是什么，这种其实我们要的这个成功要的是结果、 嗯、 那我们真正的享受的是什么呢？其实享受的还是过程。 嗯，好，那其实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探讨的话题呢，是输在起跑线上的孩子一定会输在终点线上吗？就像刚才我们之前聊的哈，很多时候我们附加了孩子这个年龄段所 并不需要拥有的一些东西给他们造成了太大的压力、嗯、比如说这个年龄段我就是需要玩，那就不要附加太多的一些学习方面的一些东西哈。其实有时候往往家长太焦虑，往往欲速则不达，会造成这样的一种现象哈。我曾经看到有一篇教师写的一篇文章哈，他里面写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一年之后哈，发现孩子提前学和没有提前学的差距会慢慢的缩小甚至消失、嗯、所以学习态度和好的这种性格的养成往往比他学多学少更重要哈。有些符合孩子成长需要的东西我们是一定要培养起来的，但是有些东西是揠苗助长的，关于这个标准可能很多年轻的家长是没有办法给他作为一个标准去区分的哈。咱们有没有什么一些小妙招可以告诉他们？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尊重一个人成长的一个基本特点。 嗯， 我们经常说，为什么孩子要在6岁的时候去上学？ 嗯， 那么在他接近6岁的时候，他的脑从生理学的角度，他就是大脑的发育啊，接近了成人的80%。 嗯， 所以在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呢，他去让他去上学，这就是根据他这个年龄段他的身体各方面的发展发育到了这个时候就应该去做这样的事情，一定是要根据什么年龄他的生理需求身体发展来去断定的。 嗯，哎，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听听孩子的内心哈，才能知道他这个年龄段需要什么。比如说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林女士聊，他会问明川哈，你自己喜欢学什么，然后明川说我喜欢学街舞，那其实这个街舞就特别适合他这个年龄段啊去培养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的方法哈。好，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聊的是输在起跑线上的孩子一定会输在终点线上吗？也欢迎大家随时把您的疑问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另外两条消息再次提示给大家，教育面对面2019年艺考备考网络视频直播活动第二场将在11月17号本周六晚6:30开始，那么请您拨打400-650-7766400-650-7766进行咨询。那么本月高三考生将进行期中考试了，有相关的疑惑呢，我们在18号上午9点也会举办大型的公益讲座，请您拨打573-54567进行报名。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醒醒啊，八姐！为师这广告真就这么无聊吗？ 师傅，自从您一张嘴，咱一次化缘都没成功过。您听听人家北京电台那广告，新颖有趣不乏味，量身打造不重样，男女老少都爱听，而且团队专业呀、啊。那小姐姐， 八姐，跟为师走一趟北京电台。北京电台2019年广告预售即将开启，详情请咨询6515-0023。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但是很多家长可能超前了，有些培养是符合孩子成长需要的，但是有一些相当于是在揠苗助长。其实我们有时候可以问问孩子的内心哈，就是爸爸妈妈给你的是你真正需要的吗？关于这一点李女士有话要说。 对，因为这一点吧，就在我们身边的一个孩子身上就曾出现过，就是他的爸爸妈妈呢，都是农村出来的，然后现在也在北京打拼，两个家长呢都觉得苦，自己已经苦过来了，不能让孩子再苦，所以呢，他们就给孩子报了各种各样的兴趣班，他妈妈就本着刚才那个小孩的家长那样，文史艺术体。他妈妈说运动类的我们要报两个，报了游泳足球，然后思维类的报两个乐高围棋，还有艺术类的报两个美术架子鼓，除此之外还有英语课，还有他自己要上小学的课，就是整个这样学下来，他每周的每天下午包括周末都在上课。他还觉得说，哎，你说我要不要再给他报个什么别的？所以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们家孩子报这么多，学得过来吗？ 他累吗？有没有 他有时间练吗？关键是，可能真的我们现在觉得，以前吧，就是说，谁谁谁有个特长，这就很好了。现在的小孩就特别可怜，就是说，你不仅不能有短板，你的每个板都一样长，还要有一块特别特别长的特长。就是感觉好像家长都恨不得自己的孩子啊。28般武艺样样精通的那种感觉。但是真的我觉得很多东西可能是属于天分啊，你天分好，比方说画画天分好，你就比没有天分的孩子可能画得更快，画得更好。但是有些东西是属于技巧性的，知识性的，需要花时间去训练去记忆。那很多比方说乐器，刚才那个樊院长也说到这个啊，很多乐器是需要练的，而乐器练到一个阶段就会进入一个瓶颈，可能你要是练不下去，这个乐器就白学了。就是家长交了钱，然后孩子什么东西也没学到。还有的孩子就是因为我身边这样的小朋友特别多，就是家长带着去试听，听了之后孩子说好我要学这个，然后哗哗哗几万块钱交出去了，学了几节课孩子说我不想学了。 哎，会遇到这种情况。 对，然后家长就很抓狂，说妈妈钱都给你交了，你怎么能不学呢？然后就每到那个点儿就逼着孩子去学，孩子就很排斥这个东西。你说去吧，孩子不愿意学；不去吧，钱又浪费了。所以这大人小孩最后都搞得很痛苦。 这种情况也造成了很多孩子和家长的关系非常紧张。 对对对。 有的妈妈们曾经说千万别让你的孩子轻易的就是选择学钢琴，因为你开始觉得钢琴是美的，后来你会发现这种美伴随着和孩子的关系越发紧张，而且随着孩子这个成长，逐渐到了这个青春期的时候会逆反。那么其实从青春期追溯到和孩子的关系，很多时候其实亲子的这种关系不是在青春期的时候才发生的，而是更多的时候是在孩子幼小的时候，前期的这种亲子关系是否融洽，是否支持。就像旁边的这位妈妈，你真正在孩子伴随成长的过程中真正能支持孩子他的兴趣他的选择吗？如果出现了这种选择不理想的时候，那我们的家长又应该怎么去做？但是往往很多家长在孩子选课的时候，他会觉得，哎呀，我小的时候，各种条件不行， 不允许， 没有这种经济条件。现在不一样了，妈妈小时候就想学钢琴，当时没条件，你学吧。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围棋，那时候没有这种地方去上课，你去学吧。所以很多孩子成长的时候，其实是在完成了父母的一个梦。他是一种被动的去选择，他也没有选择，只好去按照父母的这种方式去做好了。但是随着他的成长，他的自我意识的形成，他逐渐的知道我想要什么，我不想要什么，我今天真的不想要做这件事情，那么就会出现了很多尴尬。 对。 那比方说刚才咱们聊的这个钢琴课哈，一开始也是孩子自己自愿选择的，但是学到中途的时候突然不想学了，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是遵循孩子的想法，还是说你要再坚持一下？这种情况两位会怎么做呢？ 像我们家的话哈，就是报的兴趣班不算多 啊， 目前就是街舞还有唱歌，就这两样。大部分的时间在玩啊。街舞呢是从小的时候他看我跳，他就会说啊，妈妈跳舞很好看。等到他大一点了，我就会问他，我说妈妈可以带你去体验一些不同的课程，你看看你对什么东西感兴趣，然后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两样来 充实一下你的这个课余生活啊，只需要一两样我觉得就够了。然后呢他是在尝试了各种各样的课之后，他跟我说，妈妈我想学跳街舞 啊。 然后他说了这个话之后呢，我就反复再三多次跟他确认，我说你真的要学吗？我说这个东西呢，你要是学的话，咱们就要一直学，坚持学下去，就不能学几天我不想学了。我说你可以坚持吗？他说我可以。我再三跟他强调，你可以坚持吗？他说我可以。好，那好，我就给你报了。如果是出现了你刚才说的，就是他自己想学的东西学到一半他又不想学了，那我肯定就会把当初他的承诺拿出来，当时是你跟妈妈承诺，你说你肯定会坚持下去的，那你自己做出的承诺你要去实现它。 他现在学了大概有多久了？ 街舞吗？ 快 两年。快 两年呢？ 对， 中间没有说我要放弃过。 没有，他兴趣越来越大，因为他跳得越来越好 啊， 而且就是为他点赞的人很多，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了鼓励和成就感，他就越来越有兴趣，从最初一个星期一节课到现在他自己加到一个星期四节课。因为他现在老师给他教的东西都是好难好难的东西，他就觉得既有挑战性又有兴趣，跳起来又很好看 啊， 所以就良性循环吧。 有这么多细节哈，可以激发他不断的去完善这件事情，而不是说我要放弃哈。 没有没有没有。 那不知道樊院长怎么看呢？ 我感觉就是这个妈妈的成功之处，就是在之前选择的时候的铺垫做得非常充分。那么如果就是每个妈妈都能像您这样，就是在最初选择的时候给孩子一个充分选择的空间，然后再确定之后，而且是经过商量以后确定以后一直这样走下去，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即使在这个中间出现了刚才小朋友说到如果会小朋友出现了刚才您主持人说到的就不想学了，想放弃了，那如果按照刚才的路子这样继续往前走，那我觉得作为母亲来说一定是鼓励孩子，因为我相信学什么做什么事情都会遇到一个瓶颈期，那么瓶颈期如何度过，那就要看我们的父母如何陪伴鼓励他一起去成长。 哎，对，说到这个我再插一句啊，就是中间我们曾经有一次他跟我说，妈妈我今天不想去跳街舞，然后我就很奇怪，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 啊。 那我就会跟他说，我说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下，等到你身体恢复了然后我们再去。就是他明显觉得他自己是由于生理的原因而不是这种脾气啊，这种原因，他发脾气不想去的话，那我还是会体谅他，然后让他，度过这个他不想学的阶段，然后我们再重新开始学。 我觉得刚才您提到一个体验这个词儿特别好哈，就让他尝试不同的东西， 对对对， 所以他才会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是是是， 而不是我们父母强加给他的哈。还有一点就是您之前提到的两位家长哈，经济条件不是太优越的，但是出于补偿心理觉得小时候没有得到的我也想让孩子拥有，就是这种开始穷家富养了，相当于这种形式哈，开始精英化教育哈，但是我们的家庭条件又没有达到，我觉得如果这样下去会不会给孩子带来某种伤害呢？ 肯定是会有伤害， 比如说 最初的选择，其实刚才我旁边这妈妈，我觉得更多的说到自己孩子这个，其实我想到两个字，就是尊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我们的父母有没有尊重他的成长，尊重他的需求？那么说到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没有这个条件，那么就想全力的想给，那你给的这个东西是孩子想要的吗？你尊重他了吗？是不是他真正想要的东西？这个很重要。如果是为了完成父母的一些东西去做这个东西，那不是孩子真正的自我，而是为了父母去完成一个任务。 一定要听孩子内心的一个声音哈。 对 对， 尊重他是一个个体，我们要尊重他，这样才可以。 是的，跟孩子相关的决定都最好让他自己来下决定。 我们只是一个引导方， 对，我们只是引导和建议 啊， 引导建议还有一个陪伴鼓励，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聊到了一个更重要的话题了哈。我这边找了一段录音，它是关于2017年北京高考文科状元熊轩昂的一段采访，我们不妨先来听一下好吧。 农村地区的孩子越来越难考上这个好学校。你像我这种也属于这种中产阶级家庭的，就是衣食无忧这种，而且家长也都是知识分子的，你说，而且还生在就是北京这种大城市，所以说在这种教育资源上，这种享受、这种得天独厚这种条件，是很多那种外地的孩子啊，或者是农村的孩子完全享受不到的。 所以这种东西就决定了我在学习的时候确实是能比他们走很多捷径。现在的状元都是这种家里又好然后呢又厉害的那种。知识不一定能改变命运，但是你没有知识是一定改变不了命运。父母是位外交官，怎么说，就是从小就是给我这种营造这种很好这种家庭氛围，包括这种对我这种学习习惯然后这种性格上的这种培养，我觉得就是潜移默化。所以我就是每一步的这种基础都打得比较牢靠，所以说最后自然就水到渠成。 不可否认，他说的确实是实话哈。就像我们刚才之前聊的，确实有那么一部分人是金字塔尖的，但是大部分人还是普通的父母，可能我们提供的一些资源啊相比是有所差距的哈。可能孩子长大一点，他会慢慢的发现这个差距，他可能会问爸爸妈妈为什么别的孩子有这些而我没有那些，他会做一个比较哈。当开始有这样的萌芽产生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向孩子解释贫穷和富有，让他们正确理解呢？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哈，想知道两位的观点是什么。范院长， 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什么是贫穷，不用说我们家长去告知他，因为很多时候在陪伴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在给孩子一些观念的时候，难免会注入了一些自我成长背景中的一些经历，所谓对这个贫穷的这种定义。那么从我来讲，我更多的建议去孩子真正的去他去感知社会，探索社会，他对贫穷的这种认知，而不是说家长告诉你什么是穷什么是富。 好， 对，而且呢，我觉得贫穷或者富有，它一定不是单纯以金钱来作为一个唯一的衡量标准。在我看来啊，缺衣少食那种叫真的贫穷，富可敌国那种叫富。但是对于90%的大多数家庭来说，都是在中间，就是中产阶级吧，温饱是基本上解决了的。那这个时候是穷还是贫呢？我觉得不需要给孩子一个灌输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家穷或者我们家有钱这个观念。 这个是从教育最忌讳的一点。 对。 就是不让孩子有太多的对这种概念，就是我们家什么都有。因为很多孩子成长了以后，当父母就说你以后也要有自己的想法，有理想，你想去做什么。我曾经听到就有一个孩子对他的妈妈说，妈妈，咱们家什么都不缺。要什么现在都有，那我干嘛还要那么去努力呢？这个我觉得就是影射到对我们对孩子的这种教育，什么应该如何去奋斗，如何实现自己想要的理想。那我父母现在给予的东西，这所谓的这些有，不是你自己的有，那你自己想拥有的东西是靠你自己努力去创造的。 对，樊院长说这个就是家里边有钱的这种情况啊，我遇到过一个就是家里边不是那么有钱的家庭，他妈妈就再三的跟他的儿子说，他儿子跟我们家孩子差不多大，说我们家没什么钱，你在买东西的时候不要买太贵的，你不要去跟你其他的同学比。就是长此以往的一个影响之后呢，他家的孩子就会变得特别节约，甚至是特别抠 抠门 对，特别抠。我说你们家是个儿子，你还是不要把他就是培养的这么小气，还是大气一点。 不是儿子要穷养吗？ 闺女才要 儿子穷养。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一种，就是对意志力的这种锤炼，不要让他生活的太安逸。但是不能时时刻刻告诉他我们家没钱，让他人穷志短的那种感觉，就是穷酸气。一个小男孩如果从小他就一直觉得我们家没钱，他身上的气质他就会出现，就是那种很抠门啊，很穷酸的那种感觉。我说你家孩子，我开玩笑啊，我说你家孩子长大了不好找媳妇儿，你要是继续让他这么抠的话。 这是一个教育的度，如何就是对在孩子成长教育过程中，我们如何掌控教育的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偏激走极端，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朋友就有点极端了。 对，他一直在跟他们家孩子强调这 些，可能对于他以后成长来说会有一种自卑，他时时的就会想我们家条件不行， 对， 我们家没有。 对对对对，现在已经有这种趋势了， 所以这个就是属于作为家长在这个度上掌控的有点极端了。 那您觉得像林女士说的这种现象哈，如果家长来解释，或者是孩子问起来，哎，我们家为什么是这种情况，为什么他有的东西我没有，那如果是一个聪明的家长啊，他会如何向孩子解释呢？ 其实现在我觉得很多时候孩子看比这个去比较，可能是到了初中的时候，到了初中的时候，他的这种自我意识形成很强，他会去比。最简单的就是说，他想去穿，他要去穿耐克鞋，他要去穿阿迪达斯，他因为知道品牌了，他就对这个有要求了。那肯定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够满足这个孩子的需求。那时候我们就应该正确的告诉他，就是我们可以去，你如果真的是非常特别想要这个东西，那么没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珍惜，因为这个东西每一分钱也是父母去靠努力去挣的，就孩子一定要知道什么东西不是得来那么容易， 对， 反而东西给他太容易得到了，真的。假如他想要这个东西，你现在马上给了，可以这么说，他过两天他就觉得不太需要了， 对， 得来的太容易了， 不知道珍惜， 不知道珍惜，而且他更不知道，就是说以后我要如何去努力去做，这个也是一个对孩子一个成长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其实别说初中了，就是小朋友六七岁的， 他会问吗？ 意识， 明川他会问吗？ 他会在家说：“妈妈，我想买一个乐高的什么什么什么系列的。”我说：“你不是刚有了吗？你为什么还要呢？”他说：“因为其他哪个小朋友有，我也想要一个。”然后我就会告诉他说：“我说妈妈，前段时间刚给你买了。我说我们家给你买乐高呢，不是你想买就能买啊，就是要过节或者你过生日。”我们跟他之前有一个约定，就是一年呢，有比方说六一儿童节、他的生日还有新年，会给他买一些礼物。那其他时间他想获得礼物的话，那一定是要做出一些非常打动家长的事情。对，就是不是你想要我就能给你的，我要让他知道，就是有些东西是可以，妈妈是可以无偿的给你。再说了，我们从小其实并没有培养他对于物质太多的这种需求。因为爸爸和妈妈都会给他足够多的关注和足够多的爱，所以呢，在物质这一块儿，好像他真的没有这种，就可能也是因为目前太小了吧，他没有太多的这种要求和横向的比较， 这个可能是咱们是家庭环境还是比较好的哈，但是有一些哈，就是确实家里环境不是那么好，比较穷的哈，这方面物质方面他可能会比较，而物质方面我家庭又不能给予你，这种家庭我们在精神方面还有引导方面有哪些需要特别值得注意的？ 其实我感觉就是有些咱们看似好像很多家庭条件不是非常优越，他可能得来的东西他更知道去珍惜，然后他会更知道如何去努力去得到一些东西，就刚才这个妈妈说到，就是关于孩子，就是更多的家庭就是不停的要，那么就不停的给。那么我身边也有这样的家长，就是说你想要可以，假如做一个奖励，这次我们假如今天我们去超市，我就给你多少钱，50块钱，你自己去衡量你想要的东西，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去知道根据自己想需要的东西买，这他会有取舍，他就会有取舍，那么你那样无限度的给的时候他是没有取舍的，他就知道去要，但是相反刚才说到的这些相对条件差一点的孩子，你知道吗，他们对自己的想要的东西他会更知道我最想要什么，我能得到什么，然后我去如何去珍惜，这样的孩子我觉得对于以后今后人生的这个成长，他对这个价值的这种感觉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虽然说有些家庭物质方面不能给他极大的满足，但是我坚信每一个优秀家庭的背后都必定会有父母们无数的思考还有行为习惯方面的改善哈，因为金字塔尖的毕竟只是少数，绝大多数的我们还是普通的家庭，所以这方面我们也能看到很多新闻哈，人家农村的家庭来的孩子照样可以把孩子培养得特别特别的好哈，这些家庭在教育方面有哪些共性值得我们学习，同时对于家庭教育来说咱们做一个展望吧，目前咱们家长还有哪些思维习惯哈，或者是惯性还是可以扭转的呢？两位有什么样的观点？方院长。 我先说吧， 您先来。 我觉得就是之前我们说到了这个，在北京长大的孩子和在一些可能小城市长大的孩子会有一些教育资源的这种差异。 对 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再大的教育资源的这种差异呢，也比不过父母的心态、眼界和格局的差异。如果说像你刚才说到的，有的农村家庭和工薪家庭，他们其实也可以培养出非常优秀的孩子。我觉得在这一块的话呢，父母应该是，作为上一代人来说，他们会坦诚地面对自身的不足。然后呢， 能够正视自己人生的这些已经经历过的人生的这些不足，反思贫穷的成因，才能在下一代的那个地方得到修复。如果是这样出来的家庭的话呢，我觉得只会下一代比上一代更好。但是如果家在农村，然后只是的一味去怪社会怪家庭，然后后代可能就会在这种偏执中变得继续很穷，还很骄傲，还很玻璃心。我觉得这一块是需要家长自己去调整的，一个 差距是一定要重视的哈，也要正视， 要正视，对，要承认，要去面对这个东西。因为我们见过一些农村的孩子，就是特别的敏感，既自卑又很自尊， 对， 就是很容易就被伤害到了。有的时候我们很无心的一句玩笑话，可能他就觉得是在说他，然后他就觉得受到了伤害。其实如果是家长的，在家长那一代，家长已经坦诚了。告诉了孩子我们这一代的不足，那么你下一代，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把爸爸妈妈的这些不足在你的这一代弥补回来。我觉得你可以成长得比爸爸妈妈更好。如果是这样的教育的话，那就算他是从农村很穷的家庭出来的孩子，也可以非常的优秀。 樊院长， 我刚才听到你说这个，其实我身边一个挺好的朋友，他现在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士，其实他就是成长在这个农村，那么当时家里条件非常不好，我记得他跟我说，就是他的腿，他和他哥哥的腿都折了，然后家里没有钱嘛，也不好治，当时小地方，最后他的妈妈就是不放弃，走了很多山路，把两个孩子就是要去治这个腿，直到现在，就是他的哥哥可能腿稍微有点跛，但是他现在就跟正常人一样，就他对。他虽然条件很差，但是他现在很成功，他对父母这种感恩的心，真的，我一直这个小事情一直这震动着我。 我觉得好的家境确实能给孩子更多的尝试以及更多的一些资本哈，但是从小培养孩子这种好的一个性格，还有这个感恩的心，这种心灵层面的力量，是我们任何一个家庭都可以给予的，我们不要放弃了这些力量哈。 对对对， 今天也再次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 谢谢 主持人。 好，那接下来不要走开，精彩继续，为您带来的是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醒醒啊，八姐，为师这广告真就这么无聊吗？ 师傅，自从您一张嘴，咱一次化缘都没成功过。您听听人家北京电台那广告，新颖有趣不乏味，量身打造不重样，男女老少都爱听，而且团队专业呀，那小姐姐。 八姐，跟为师走一趟北京电台。北京电台2019年广告预售即将开启，详情请咨询6515-0023。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

所谓会空禅院者，包之卢种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明之也。巨洞百余步，有碑铺道，其文漫灭，读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石之华者，盖因谬也。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既有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雪杳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鱼与四人拥火已入，入之愈深，其境愈难，而其见愈奇。有待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进，遂与之俱出。待鱼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识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计之者已少。待其右深，则其智又加少矣。方是时，鱼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救其欲出者，而鱼亦毁其随之，而不得及夫游之乐也。于是鱼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德，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宜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智者少，而视之奇伟归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直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待，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向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无志也而不能志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鱼之所得也。鱼于扑碑，又以碑赋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明者，何可圣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庐陵萧君归君玉，长乐王回申府，余地安国平府，安上淳府。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祭。 刚刚是著名播音艺术家魏民为您带来的经典诵读，接下来我们邀请出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鲁华峰为我们详细解析。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鲁华峰，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副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获2009和2010年度文学院最受学生欢迎的青年教师称号。 我们今天的人呢，都喜欢旅游，游历天下的名山大川，寻访四海的名胜古迹，这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啊！其实啊，旅游并不只是今天的人喜欢的休闲方式，古人也一样热衷此道，只是古人呢比今天的人呢游得更风雅，更有档次。今天旅游的人每到一个旅游景点，走马观花的看一看，然后呢拿着相机拍上几张照片，就算是游过了。有少数游人呢还会在树上墙上用刀刻上某某某到此一游之类的字样，以这种非常不文明的方式留下很不光彩的印记。而古人呢每游一个地方也会留下纪念，但留下的往往是诗文歌赋、碑文石刻等精美的艺术作品，给这些旅游景点呢锦上添花。比如著名的黄鹤楼、滕王阁、岳阳楼等等，这些名胜都是因为著名的文学家在这里留下了名篇佳作而名声大噪。甚至一些原来根本就不为人所知的地方，因为有了名作传世，从此呢就成了著名的旅游胜地。像我们安徽芜湖的天门山，就是因为有了李白的名诗《望天门山》，才让这里为人所知，成了旅游景点。像滁州的琅琊山，如果不是因为欧阳修写下了千古名篇《醉翁亭记》，肯定是不可能有现在这么高的知名度的。位于安徽含山县境内的包禅山更是如此。这座山海拔只有240米，山势平缓，除了石洞有一定的寻奇探幽的价值，其他方面呢实在很普通。如果没有王安石的名作《游包禅山记》，除了当地人，恐怕是没有人会知道这座山的。既然包禅山是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山，也不因为奇特的景观、迷人的风光而著名。那么王安石是怎么来写这座山的呢？是怎么来为这座山写游记的呢？这篇游记文为什么又能够成为中国古代游记散文的名篇的呢？从这篇文章的题目来看，这是一篇典型的游记散文。游记文通常是通过记游来写景或者抒情，但这篇文章啊却完全不同，主要通过记游来说理。既然作者写这篇文章的兴趣全在发议论上面，那么这篇文章的价值怎么样，很大程度上就要看作者的议论是不是高明了。那么作者在这篇游记文当中到底阐发了什么样的观点呢？首先，作者通过这次游包禅山的经历提出了夫夷已尽则游者众，嫌夷远则智者少，是知其位归怪非常之观常在于嫌远而人之所罕至焉，这样的见解。确实大多数人能够到得了的地方，再好的景观也都不足为奇了。所以啊，要想看到世上奇味瑰怪不同寻常的景观，就必须到达那些既险又远人迹罕至的地方去。这虽然并不是多么高深的道理，却很能够发人深思，给人以启迪。世上一切不平凡的伟大的事业之所以能够成就的人少之又少，不就因为他们和奇味瑰怪不同寻常的景观一样，通常都在险远的地方，是一般的人所到达不了的吗？ 游包禅山记是北宋的政治家、思想家王安石在辞职回家的归途中游览了包禅山后，以追忆形式写下的一篇游记。该篇游记因事见理，加叙加意，其中阐述的诸多思想不仅在当时难能可贵，在当今社会也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 作者在这篇文章中阐发了怎样的观点？关于议论文的写作，有哪些令人叹服的高超手段呢？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接着，作者展开了进一步的思考。他认为，要想到达险远的地方，看到世上奇伟瑰怪、不同寻常的景观，必须要有智、力、物三方面条件的保证。首先是智，他所说的这个智，既指志向，也指意志。智为什么那么重要呢？作者认为，有志矣，不随意志，就是说，一个人只有有了远大的志向和坚定的意志，才不会在前进的道路上随意停止脚步，半途而废。这真是一语中的呀！世上绝大多数的人之所以到达不了险远的地方，看不到世上奇伟瑰怪的景观，最直接的原因不就是他们自己停步不前吗？而他们之所以会停步不前，最根本的原因不又在于他们没有远大的志向和坚定的意志吗？其次是力。作者认为，光有志而力不足也是达不到目的的。力当然指能力，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相对比较突出的优势和能力，但具体到某个特定的目标，能力的大小就存在个体的差异了。比如有的人擅长长跑，而有的人呢擅长短跑。如果要跑的是马拉松，那么擅长短跑的人当然就比不上擅长长跑的人了。所以啊，一个人的志向能否实现，他相关能力的大小也至关重要。这就告诉我们，志存高远固然好，但这个志必须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否则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人呐，贵在有志之明，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除了志和力，作者认为物也很重要。这里的物指物质条件，人依赖于客观物质世界而存在，人的能力能否得到充分的发挥，受到客观物质条件的制约。比如要到深山里去打猎，就得有弓箭或猎枪；要到大河里去捕鱼呢，就得有渔网。所以啊，个人能力能否得到充分的发挥，物质条件的辅助和保障也是不可或缺的。那么作者紧接着又辨析了智、力、物这三种条件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智是前提条件，没有智，前进的步伐就会随时停止，一切都无从谈起了。而力和物属于必要条件，二者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力属于内在条件，物呢是外在条件，所以力在物的前面，而力比物呢更重要一些。那么作者实力的高超，思维的缜密，真是令人叹服啊。作者的这一番议论对我们的启发绝不仅仅止于旅游活动，无论治学、从政还是经商，只要是想成就世上一切不平凡的伟大的事业，谁不需要这三种条件的保证呢？所以啊，这是具有普遍性的认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是作者的议论并没有就此停止，他又指出，然力足以治焉，于人为可讥，在己为有悔，竟无智也不能治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有能力去完成一件大事，但却没有付诸努力，那就会给他人留下讥讽的把柄，自己事后也会呢悔恨终身。所以凡事只要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即使失败了，起码可以让自己不后悔，也不会给他人留下呢讥讽的把柄， 这不正是作者在自明心志吗？作为一位胸怀天下、锐意改革的政治家，面对当时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他是一定要勇敢地站出来为国分忧的，否则他是绝不会原谅自己的。所以啊，不管将来的结果怎么样，他都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这是一种多么让人钦佩的责任和担当啊！这篇文章啊，不仅议论精辟警刻，作者发议论的高超手段同样令人叹服。文章由议论和纪由啊两个部分组成，纪由为议论服务，而议论呢以纪由为前提和基础，二者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逻辑严谨，丝丝入扣。我们先来看前面的纪由部分，这是为后面的议论服务的，目的在于为后面的议论提出话头，同时还要为自己的论点提供鲜活有力的论据，所以纪由完全围绕后面的议论来取舍，凡是与议论无关的内容通通省略。比如文章的第一段，作者对这次游历活动的来历，如何进的山，走的什么路线等等等等，没有一个字的交代，并且将他们进山以后的游踪完全省略。落笔就对包禅山、慧空禅院和华山洞的名称来历进行考察，又根据华山洞边的一块倒立石碑纠正华字的读音错误，以此来把我们读者带入到理性思考的状态中，为下文的议论创造氛围。而根据倒地石碑纠正华字的读音之误，更是直接为后面有关治学的议论提供话头。第二段是记游动的经过，但是作者呢并没有花任何的笔墨描写洞中所见到的景观，而是立足为下文的议论来伏笔和提供论据。比如写到洞中的情景的时候，只用了一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来概括。至于难在哪里，奇在哪里，没有任何具体的描述，对游动的整个过程也几乎完全没有着笔，只是用非常简略的笔墨来写他们半途而废、遗憾出动的原因。那么作者顺着这种遗憾的感情，着力写自己的悔，半途而废已经够让人懊悔的了，而出动以后发现他们所游的距离竟然不到好游者游过的十分之一，这就更进一步增添了悔的程度。而更让作者感到懊悔的是，出动以后发现自己呢力尚足以入，而且火尚足以明，完全有能力有条件游得更深一些，这就把自己的悔写足了。在这一段中，作者将落脚点放在一个悔字上，循着游悔生叹、游叹生思的思维逻辑，自然而然地过渡到下面的议论和思考当中，完全不露痕迹。而纪由的所有内容都是下面议论的直接论据。其次，后面的议论部分始终围绕前面的游动经历来生发，一穴对一卯，可得非常紧。作者步步深入地展开了三个层次的思考和议论，夫一已尽则游者众，先一远则智者少，而视之奇伟归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邪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智者不能智也。这是第一个层次，这是紧扣第二段开头写到的前洞平旷，既游的人多，而后洞因为既深又冷，既游者少，以及作者一行由后洞半途而废到达的深度比好游的人十分之一都不到，所生发出来的议论，有志矣不随意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治也，有志于利而又不随意待，至于幽暗昏惑而无欲以向之亦不能治也，这是作者思考和议论的第二个层次。那么这是紧扣第二段，方士时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灭，所生发出来的认识，然力足以制焉，于人为可击，而在己为有悔，竟无智也而不能智者，何以无悔矣？ 其孰能积之乎？子于之所得也。这是第三个层次。从思维逻辑上来说，这是对前两层思考的进一步的推进和深入。而从上下文的关系来说，这是紧扣第二段当中的既其出则或就其欲出者，而于意毁其随之，而不及夫由之恶而生发出来的思考。这三层思考，三层议论，层层推进，愈进愈深，极富深度。但是由于这三个层次都是紧扣第二段来展开的，所以议论虽然很深，却毫不声色乏味。同时由于作者始终紧扣第二段的既有来发议论，又使得整个游历活动成为这一段议论最鲜活最有力的证据，极大的增强了观点的说服力，真的是一箭双雕。总之啊，由于作者因理而记事，又因事以明理，前有所叙则后必有所发，后有议论则前必有所忍，使得这篇文章的议论呢显得巧妙而又自然。宋代的诗文呢喜欢发议论，不像唐代的诗文那么有情韵，但他之所以能够和唐代的诗文分庭抗礼，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宋人的议论不但见解精深独到，而且使议论成为一种自觉，往往议论一出现就给人以一种处处生春豁然开朗之感，王安石的这篇文章呢就达到了这样的高度。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古垒西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